自己是幻影，每一次我还你总是那么细细的，不让寂寞听到嘲笑我用温柔的声音。每一次我离去总是那么清醒的，不敢将你惊醒，让你发觉心在我梦里。每一次我等你总是那么静静的，不让光阴知道安慰我用无言的情绪。一个一个想你的日子，砌成一栋孤单的房子，我在上楼下楼开门关门，翻着手机寻着你名字。一个一个想你的日子，回眸而去那天开始，我的日记写成诗，诗的背后寻到你名字。想着你的感觉，忧郁的缠绵，淋湿我的岁月，而我却依然不知不觉。想着你的感觉，有如风的缱绻，吹乱我的日夜，吹也吹不走你的容颜。在上楼下楼开门关门，翻着手机寻着你名字。一个一个想你的日子，从你回眸而去那天开始，我的日记写成诗，诗的背后寻到你名字。想着你的感觉，有如雨的缠绵，淋湿我的岁月，而我却依然不知不觉。想着你的感觉，有如风的缱绻，吹乱我的日夜，吹也吹不走你的容颜。想着你的感觉，有如雨的缠绵，淋湿我的岁月，而我却依然不知不觉。 这个角度的美好，越远越去，越走越远，声音的变小，在领土的街角，恋人们紧紧拥抱，快乐原来那么热闹，把我的心吵醒了，他们传染给我的微笑，让我又开始活过来呀。 雪花开，星星开，世界很乱，我也知道，也许应该感谢那白雪吧。自寻烦恼，天气没有那么糟，重要的不是拥有，丢掉了我再去找，把自己关在屋里，害怕冬天，几乎让自己错过了美好季节，我自己走向白色的街，我伸出双手， 雪花开，轻轻飘，世界很乱，我也知道，也许应该感谢那白雪吧，回头路我不了，想起